大肥案天啦，今日系星期一，咁同呢个司机啦，中港车司机的独白调一调啦，因为嗰啲即系冇咩，即系讲时事咧，即系要好多时间去睇啊，去谂啊，咁自己都做得比较辛苦啲，咁所以少讲啦，譬如而家巴打台个定位就少讲政治或者少讲时事啦，咁因为呢啲真係要两样嘢，第一你根本上由朝到晚你係坐喺个办公室嘅对住部电脑容易睇到，第二係要比较得闲啲，或者你专业係做呢一啲部财经嗰啲係为搵即係搵食嘅嚟讲，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呢咁走来走去呢就比较难做啲，但今日有个议题啦，习近平称帝，唔好介意口水声啦，因为吞口水啦，因为一个人做啊，冇人搭口，咁你就唯有就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，咁难免嘅。咁寻日称帝，其实未称帝嘅，系放风啫，话俾人听，而家要修宪。要做国家主席就唔止做两任，可以继续做落去，就冇指定几多任期。咁而家环球时报啊四周围都放风啦，包括呢、這个香港好多刘兆佳呢啲支流啦、就为佢歌功颂德啦。喺呢度呢不得不佩服一个人，萧若元。其实萧若元呢在习近平做之前呢拍黄岐山呢打贪的时候他已经讲了，在最新消息。大家呢可以睇返最新消息嘅，即係之前嘅他讲习近平。习近平要打贪手头唔够人，他要斗到好多大老虎。派系斗争又好，权力斗争亦都好，反贪斗争又好。他不停咁做。如果你今日即係第一任你做咗好多，第二任知道你唔会连任嘅话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但係当你落台嘅时候，即係你已经退咗出政治局嘅时候，佢哋反扑嘅时候，可能死无葬身之地，习近平。嗱唔係我讲㗎，同埋黄岐山係萧元讲。即系我唔系戴头盔，即系我根据佢所讲嘅嘢再演绎一次。所以咧，佢想真正咧喺中国树立到嘅威望，同埋咧想做到佢嘅大业咧，只能够终身制。第二，佢本身就系少数派开头，佢上得台嘅时候，佢用佢嗰啲人，但系佢嗰啲人能够同佢为即系卖命咁去做咧，就要有安全网。安全网就是习近平，你喺度我哋就安全，你唔喺度嘅时候反驳嘅时候，呢一啲跟阿习近平嘅人都相当危险。尤其最近斗到安邦喇，係咪跟住就海航，跟住又万达，呢啲咁嘅太子党啊或者呢啲空手套白狼嘅集团啊，一个个喺度斗緊啊，咁接管安邦是最大的咩啦？最大的最大的动作啦。所以习近平，你话佢想做皇帝，我唔知系唔系。但系咧，根据分析咧，萧若元先生早两年嘅分析咧，佢系啱，佢系中啊。佢要做就必然要保障其他人，能够保障其他人嘅时候，佢就一定能够延续到佢政治力量。你可以话佢系夺权啱，政变都啱。喺宪法修改宪法，好多时候即系啦，中国开放改革以来，唔系威权就系独裁政权，但系习近平自决永续权力，而家呢一个就系习近平。佢系自决永续权力，同呢个我哋香港嘅自决派又好，永续基本法派又好啦，原出一辙。但系 習近平是一个有权力的人，是吧？你抄他或者你跟他的理念一样，他一定要斗到你啦。啊，不要斗到你要清除你啦，所以自决派在香港没运行。逢是皇帝出世，即是叫真龙天子，天降异象，所以早几年吉祥物小红围嚟嘅诞生同習近平係一样嘅。所以如果而家屋企呢有小红围嚟呢，要收埋佢啦，可能已经成咗绝版啦。如果当佢真係做咗永远嘅国家主席之后，权力喺一身，小红围嚟好危险。而你水涨船高，因为唔俾出嘅时候，你又水涨船高，你揸住呢件嘢，喂，国宝嚟大佬，所以咧要好好地保存呢个小红围嚟。真龙天子一出，啊，譬如好似话，哇，条龙托世啊，岳飞啊，大鹏鸟托世啊，咩都好，佢可能系小红围嚟托世都唔出奇。第二，天降异象。咁啊，卒之我哋啦，有啲人洞察先机，李敏贞潮流教母，商务局常秘，着凤袍，哇，有眼光，希望佢着凤袍嘅时候唔觉意習近平扫到佢啦，因为你都知道做皇帝啦，三妻四妾，彭丽媛有危险，但係呢一个是真是异象嚟。第三，为咗粉饰太平，香港最识做啦，有李敏贞，然后有陈茂波。因为今日26号至28号开三中全会，紧急召开。在呢段时间啱啱答证香港财政司嘅财点样讲咧？财政司发表我哋香港嘅财政储备点样用啦？未来一年，咁啊，大家而家高呼万岁，希望派钱一万。咁我估都成嘅，因为咧，当全世界万岁万岁万万岁嘅时候咧，陈茂波功不可没，为咗歌舞升平呢一万蚊派紧啊，希望咋其实。好多时候咧，当一个人有句名言嘅，绝对嘅权力令人绝对嘅腐化。二中全会本身就讲緊两件事，但系冇结果。其中一件，第一，佢要废除两任制，习近平。其实二中全会已经摆咗上议程啦，唔使话先机啊，唔使咩成，系只不过香港人只不过喺嗰段时间冇留意啫。其实当时嘅议程已经讲咗，即系习近平思想放入党纲。第二就系改宪，令到习近平可以唔止做两届主席，摆咗上去讨论。但系讨论归讨论，因为当时冇准备，所以得个讨论两个字。咁而家26至28号开紧急开，就是修宪。一修宪嘅时候呢，25号放风出嚟，环球时报讲话废除两任制。点解会咁样呢？佢唔想留于呢三日嘅形式，喺呢一段时间嘅时候，习近平咧，佢可能做咗好多功夫去压迫、去游说我哋嘅中央委员去支持佢呢件事。咁但系我估佢咧都未能成事，所以佢紧急咁开，因为修改宪法，佢嘅压力都好大，尤其反对嘅声音，所以在开三中全会紧急召开的时候呢，提早一日，你们这些人全部到北京了，提早一日公布，其实就向你现在开三中全会的人下达一个命令，你要听我讲，要不听我讲，在北京军权最大，成班人笼中鸟，比更大的笼你都在我手里面，是咪啊？如果正常嘅程序就係经过讨论，然后表决。虽然你话 中国冇民主，但系佢哋都系咁样投票出嚟嘅，系商议咗之后投票出嚟嘅。但系商议上次冇结果嘅时候，呢次就根本上就唔理你，直头俾压力你。等你哋即时表决嘅时候，你睇下你有几多够胆反对佢。所以喺呢一个程序里面，根本上就已经系违宪违法噶啦。佢做紧呢样嘢，我都想做杂派，但系做唔成。因为在我心目中，这件事根本上无法可依。现在连讨论都不给你，紧急召开三中全会，一锅过，其实变成了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常委，全部都要表态，在这件事里面骑劫捉你三日。还有不要留于表态和赞成，还要在最急切的时候，人大政协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在这个三中全会，他基本上就是突然间发难，看到时势不啱，讨论冇结果，霸王硬上弓，大石砸死蟹，要做第二个普京，将邓小平千辛万苦将终身制打破咗，毛泽东嘅终应该亦都系咁讲啦。邓小平讲得啱噶，边个唔改革，边个就死路一条。而家佢就反改革。仲有喺呢件事上高唔会完㗎。本身呢件事所有嘅权力已经去咗习近平度。但係呢件事唔会完㗎。点解呀？不公平。你越系咁施压。第一，冇做到民意支持，即系冇用呢个不干子，冇宣传。第二，净系国家主席两任制废除，咁我想问你啦，人大、国务院总理呢？佢哋仍然维持两任制，因为佢放风系完全冇讲嘅，即系不公平性。佢咁样做唔系为咗个党，唔系为咗个国家，净系为咗习近平一人嘅私利。所以未来中国的政治风险可能更加高，因为已经在围了个城，现在有200个中央委员和200个后备后补，各样的400多人在这里困兽斗，习近平根本上在这里焗你支持他，但是当支持了你又如何，人心不在这边。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得人心得天下。习近平呢几年做好多嘢，佢得到中国人大部分嘅认同，除咗维权律师争取人权嘅人之外，个个都觉得习近平呢几年做咗好多好，包括我恩新港。点解呀？将成个社会呢公平化咗。同埋呢打咗好多派系嘅人，以贪污之名佢建立佢自己嘅军队，另外一件事高薪养廉，稳定咗楼价，令到中国冇咁容易断崖式经济崩盘。每一件事都做緊，成效都有。但是你这件事中国人的民心你就失了。好多时做任何事都是这样。佩服萧若元先生高瞻远瞩，佩服习近平霹雳手段，但是人格和对中国的往后日子的破坏。 可能比佢而家所做嘅嘢更加严重。讲到呢一度，因为呢时间所限啊，咁啊做咗，因为有多嘢商量啊，咁另外仲要年宵月结束啊，约咗啲拍档，咁啊讲到呢一度啦。咁第二呢，讲多少少啦，结果啦，好多人呢话我啲药唔得，咁其实呢我哋揾咗好多成效嘅，即係第一个啦，即係好咗好多啦嘅人。咁第二红爷白食啦，佢都会同我做，即係之前做一次节目佢唔出样啦，因为冇办法啦。咁银屑症嗰个好咗啦。咁另外呢我哋而家有个肺气肿嘅姐姐，咁呢又系免疫力系统出咗毛病。同埋呢几日呢都好中意台湾啊，同埋呢个加拿大啊、英国啊，同埋欧洲呢，同埋澳洲呢，都有啲人呢喺网购同我哋买敏迪。咁我希望真真正帮到大家啦。咁好多网上留言啦，闹我又好啊，各样嘢又好啦。咁其实呢我都话啦，有啲争吵热闹啲系好嘅。係咪？咁我只系咁讲啦，攻击我真系唔紧要㗎。即系好似其他嗰啲其他好心嘅网友啦，吓又冇乜必要同我去反驳佢哋嘅。闹归闹，但係得个闹字又讲唔出咩问题。淨係话你卖寡药又唔讲唔出。因为呢我做嘅嘢我都话市面上全部都卖緊，不过做复方佢做单方佢又讲唔出。为闹而闹，你同佢解释咁多做乜嘢。咁有个人话我一个冇用嘅人。冇用其实冇所谓啊。做人唔一定有用㗎嘛。是不是？何况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我的有用在你的眼中是没用的，是不是？最重要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，是不是？破产，即是公开回应多次，破产拿综援，破产期完了，负担了我应该负的东西，何况是生意的问题，不是我争私人朋友的问题。第二，我冇欠伙计钱。第三，攞综援，人人都有落难嘅时候，咁我都好勤力咁变成咗我而家嘅大肥。有好多人攞综援就攞一世，我短短攞咗八个月，咁我企返起身。咁而我有纳税，当我纳税嘅时候俾咗政府，攞综援係我应该攞返我自己嘅福利。所以呢嘅标准我唔知点样答你。如果你咁样讲呢，即使话你冇纳税嗰啲走去申请公屋住公屋嗰啲，咁我点样话你呢？而我做生意我系有纳税。当年。啱啱啱。所以呢你嘅冇用同我嘅标准可能有啲唔一样。咁可能令你哋失望啦。咁第再讲多几句呢，因为其实过咗一节㗎啦。咁呢就又唔会录第二节，咁我再讲一讲啦。四小宝大樽装呢差唔多卖晒啦，而家要做货。咁啊干宝卖得好快，下一批货唔知几时药厂可以赶得切啦，但而家都卖剩三四百。如果有心真真正正了解多啲嘅，可以上网台嚟睇啦，嚟了解一下。咁我哋会即係我都好多时喺度嘅，咁就解释俾你听啦。咁另外呢就有啲人话你讲来讲去啲嗰啲，咁係呀，因为我淨係识呢啲，咁我只能够讲来讲去呢啲囉。咁你话如果我对玉器系唔清楚嘅，分唔分到点样注释嘅，咁我话俾你听。咁如果你指出我所讲几点，点样分翡翠同埋豆青冰种，我讲嘅是唔啱嘅话，请你指正我啦。咁我希望我可以学到多啲嘢，而唔係话我你识唔识害人啦。係咪呀？我讲我嘅识嘅嘢，希望令到人哋唔好上当受骗。咁可能你都听咗，我都多谢你哋㗎，因为呢你哋基本上呢集集都听。所以你先可以集集咁闹我。咁都多谢你哋啦。咁荣少唔使咁怒气嘅。因为呢如果嗰啲人够知识水平嘅就唔使听我。唔够知识水平嘅你听我，即係萧若阳先生讲得好啱嘅。你明就明啦，你唔明就係唔识㗎啦，唔识讲俾你听你都冇用。 咁而同我同 level 嘅人听我有共鸣。係咪呀？其实我自己本身都系低端人口，我做节目就系想我哋呢啲叫做你而家叫贴地啦，或者我哋贴近小市民嘅角度啦，系讲啲时事同政论。唔通我揸车揸咗30年，做咗运输公司，我讲九巴讲交通意外，你叻过我咩？啱唔啱啊？吓，何况我系做咗运输几十年，我以前大陆有30几架车，香港有 local， 而家有50架泥头车，营营役役，日日同人哋交手，唔通你清楚过我咩？唉，所以冇所谓，但系咧，我唔系即系只有一个解释俾啲人听啦。啊，讲到呢一度啦，真系嘅，敏迪。是好快见效嘅。如果你真係有湿疹，有红斑狼疮，有鼻敏感、银屑症、牛皮癣，我唔讲其他啦，就讲呢几种。同埋呢，你肠胃敏感嘅人可以真係过嚟买樽食。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做翻单，我今日淨係公司坐喺度，连埋寄嘅敏迪我买咗20几支。四小宝都买咗大庄啦，都买咗3支啦，到而家为止。嗰啲都係全部翻单食咗有用。我唔够胆讲话一定帮到你，但係呢个係医学报告嘅原理。你质疑我嘅话，你提出一份医学报告话俾我听啲嘢唔得。明唔明啊？唔好口闹。你可以查四小宝，查洋葱素、苹果果胶系乜嘢嚟。螺旋藻是什么来？你要有你的证据来讲一件事，有说服力，有说服力得多。是这样，拜拜。